动力，男子汉没有什么输。 左手慢动作重播、哦、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，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转转转转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， 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美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小桥它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她是个美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消失半路，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，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话，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美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走埋过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，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话，他说枯藤老树伴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，清风偷走你花啦啦， 鞋来搭配你的左肩，每一步都跟不上你，看距离越走去越远。太阳下的逛街，我想听见枯萎的薄荷叶，跟不清还要追，哦

个里个啦，当个里个啦，个里个啦，个里个啦，当个里个啦，当个里个啦，当个里个啦，个里个啦，当个里个啦。 方等彻夜山我不变，游戏无法破解。 存在，我爱上。 珍惜自己，我管漂亮你管帅，多

Now you're

冬里舍冬日睡，月上草，春风吹，可是冷夜夜睡。 You don't wanna go to work, work, work, work, work, work, work, work.